现在时间8点整。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6公里长的线，一个热吻可以调动面部29块紧张的肌肉。回忆起一段往事，只需要一段旋律，一个瞬间。经典969为你打磨时光之美。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进每一段光阴。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969 就是爱经典。经典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FM969就是爱情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金秋哪里去，就到中国最北海岸线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来，赏红滩，看芦花，呼吸最美湿地新鲜空气，闻稻香，品河蟹，漫步稻田话，尝特色美食。河蟹各大高黄满溢，心语金泥，唇齿留香。良辰美景无限好，转瞬即逝难长久，背起行囊换亲友，共享美景和美食。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大家好，我是张学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专业档子期。 大家好，我是吴亦凡。 大家好，我是杨丽。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我是杰奇。 听经典音乐，享自在生活，就在北京 FM969。大家好，我是吉克隽逸。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俊瑜。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y 的叮当。 欢迎收听经典969电台。大家好，我是阳光。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969。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莹莹。 大家好，我是李丹阳。 大家好，我是火哥。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969。 流动的经典旋律，留住最美时光。969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赵传。经典969，精英都在听。 969精英爱听榜。 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 有个女孩说今宵后再播，爱总会有把握，找不到下落。 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每一次点燃火在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 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睡在温暖花开的天堂。 还是你比他懂得趁我，比他依恋我，什么都需要我，无奈你有多么久，后我未可开发结果，陪着你比他简单好过，什么都 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 夜的尘埃的人，异乡的红绿灯，当初为爱坚持的纯认真，再见面已经变得陌生。冷的风，蓝的雨，我们的笑已经少了一些东西。你快不快乐？哦，开不开心？有没有人习惯你的坏脾气？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这个寒假怎么过？美国科技游学营开启了。西雅图、波特兰两座城市畅游，公立中学一对一插班学习，还有波音、耐克、英特尔等世界500强企业等你参访，入住当地寄宿家庭，现场体验 NBA 球赛，专业导师陪同，安全无忧。 出发时间2019年2月9日，全程13天，费用每人32,800元，年龄要求80周岁以上。报名电话：158-1121-4046，158-1121-4046，微信号同步，全真体验就在游美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狗吸尘器品牌代言人杨洋。双十一要到了，我在小狗电器官方旗舰店为大家准备了颜值更高、性能更强的小狗 T10 无线手持吸尘器旗舰款，更有多重好礼，快来和我一起买买买！ 大格局助力品牌宣传，大整合助推企业推广，为您造就一个有态度的商业价值广播平台。 先见者明，先行者立。经典九六九，期待独具慧眼的你。 经典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地区精准锁定精英人群的经典音乐广播，寻找想创业、有资源、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3-0112-5071，133-0112-5071。 心花上的真理 Because 爱是游戏 And 爱老用的你 So 别把这游戏看得太仔细 Because 爱是妒忌爱是怀疑爱是憧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途牛十二周年打卡直营门店活动现在开启，经典注册即送8888元大礼包，还有超值的欧洲旅游4999等你抢购。途牛十二年周年庆，见证成长，真情陪伴。来电详询010-8875-2271，要旅游找途牛。 由EN主办的2018文娱创新峰会将于11月21日在北京 GW 万豪酒店举行。本次峰会将邀请近百位文娱行业大咖共同交流。想与同行精英近距离接触吗？登录EN官网即可了解详情，购票参会啦！ 九六九新歌推荐。 经典九六九，欢迎来到新歌推荐，我是主持人宁琪。本期节目要推荐的新歌来自歌手李翔翔，《影帝》。 不需要 say goodbye， 只需要 say your fine。像影帝靠演技，戴着面具，隐藏着情绪。 歌手李翔翔这次的回归，带着自己首次操刀作曲的音乐作品《影帝》重返大众视野。这一次的情歌回馈，凝聚李翔翔太多关于情感的顿悟。当钢琴旋律响起，像流水般叮咚入心，搭配细腻低沉的嗓音，又有谁能抗拒这样的柔情诉说呢？这首歌凸显出李翔翔多变的华丽音色，而起伏旋律下的思绪翻涌，传递的不仅是动人心弦的真心独白，更是李翔翔用心交给粉丝的一份音乐成绩单。一场情爱结束，为你负重前行，我以影帝加冕，还彼此自由。 找一个想继续的理由，却换来没有你的问候。不管还剩下多久，我都会陪你走。还记得当初一开始的念头，剧情没让你逗留，就算没有尽头，却一去头只能来一口。不需要 say goodbye， 只需要 say your fine。 像影帝靠演技，戴着面具隐藏着情绪。不需要 say goodbye， 一定都会在过去，当了影帝，把剧本交给你。找一个不后退的理由，借口都变得那么温柔。剩下冰冷的问候，剧情没让你逗留，就算没尽头，却一猜透，只能来地沟。不需要 say goodbye， 只需要 say I'm fine。 像影帝靠演技，戴着面具隐藏着情绪。不需要 say goodbye， 一定都会 alright。 想让眼泪痕迹留给过去，当了影帝。 只需要 say 安分，相应抵抗演技，戴着面具隐藏着情绪，不需要 say goodbye， 一定都会 alright， 想让眼泪痕迹留给过去，干了影帝把剧本送给你。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我是主打。 大家好，我是卓依婷，我爱经典，我爱经典音乐，我在收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

街，路上的人有点狂野，其实我心只想说门，找些朋友疯疯癫癫。黑夜黑夜，星光照亮黑夜，血液循环提速，心也爱上夜。人怎么这么多，心怎么这么多，街怎么这么风光，手应该怎么拖。熟悉你一张脸，美丽在你的身边，心也才懂得爱上你的脸。想当年见过一面，情深缘浅， 甜甜蜜蜜怀疑什么，紧紧的手把我带到身旁，上来就说不要什么，我只想离开之前 kiss goodbye、 我走进星光大街，路上的人有点狂野，其实我心只想说门，找个朋友说声道歉。黑夜黑夜，星光照亮黑夜，血液循环提速，心也爱上夜。人怎么这么多，心怎么这么多，街怎么这么风光，手应该怎么拖。熟悉你一张脸，情深缘浅。 天，我会告别从前，在爱情字典。

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吗？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大公网教育主编张伟伟， 教育到底是什么？我看了很多的解释和概念，但我特别喜欢一种解释，教育就是把一个人的内心引导出来，帮助他成为他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著名演员林保怡， 当演员其实有苦也有乐，但是乐不多的，乐就是拍完之后呢，播出之后呢，受欢迎，他们都觉得哎呀，哇，《鉴证实录》很好看啊，我现在还在看了，这个其实挺开心的。我们人生是要面对很多很多困难的，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开开心心 ，Be happy。 Lining 女性智囊联合创始人易轩， 别人就是你的一面镜子，如果你每天跟每一年能跟超过100到200的新人对话的话，这些人。你从他们身上获得的一些信息反射出来你的问题。你如果就是我天天在屋里面，我挺好的，然后你对自己肯定没有认识。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加息影响再度显现，在美联储宣布今年第三次加息的九月，新屋和成屋销售户数分别创近两年和近三年新低。上周公布的30年抵押贷款利率升破5%，创逾7年半新高。潘功胜认为，小微企业也要注重提升专业化水平，规范经营，增强诚信意识，建立完善财务会计制度，合理运用融资杠杆。永辉公告称，广东永辉和深圳永辉的股权，以及广州百家、江门百家、东莞百家的股权和部分现金将置入合资公司。永辉超市、百家中国出资股权价值分别为6.22亿元、5.02亿元，占比分别为50%、40%。腾讯投入现金1.25亿元，占比10%。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是的。